你好，我是郑雨迪。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基准测试框架 JMH。 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性能基准测试。大家或许都看到过一些不严谨的性能测试，以及基于这些测试结果得出的令人匪夷所思的结论。举个例子，上面这段代码中的负方法将进行10的9次方次加法操作以及跳转操作。不少开发人员，包括我在介绍反射调用那一篇所做的性能测试，都使用了下面这段代码中的测量方式，即通过 System.NanoTime 或者 System.CurrentTimeMillis 来测量每若干个操作所花费的时间。这种测量方式实际上过于理想化，忽略了 Java 虚拟机、操作系统乃至硬件系统所带来的影响。关于 Java 虚拟机所带来的影响，我们在前面的篇章中已经介绍过不少了，如 Java 虚拟机堆空间的自适配、即时编译等等。在上面这段代码中，真正进行测试的代码由于循环次数不够多，属于冷循环，没有能够触发 OSR 编译，也就是说我们会在面方法中解释执行，然后调用负方法即时编译生成的机器码中。这种混杂了解释执行以及即时编译生成代码的测量方式，其得到的数据含义不明。有同学会认为，我们可以假设负方法耗时较长，因此面方法的解释执行并不会对最终计算得出的性能数据造成太大的影响。上面这段代码在我的机器上测的结果是每1000次负方法调用在20微秒左右，这是否就意味着我这台机器的 CPU 已经远超它的物理限制，其频率达到1亿G赫兹呢？这显然是不可能的。目前 CPU 单核的频率大概在2到5G赫兹左右，再怎么超频也不可能提升7、8个数量级。你应该能够猜到，这和即时编译器的循环优化有关。下面便是负方法的编译结果。我们可以看到，它将直接返回10的9次方，而不是循环10的9次方次，并在循环中重复进行加法。该循环优化并非循环展开，在默认情况下，即时编译器仅能将循环展开60次。实际上，在介绍循环优化那篇文章中，我并没有提及这个优化，因为该优化实在是太过于简单了，几乎所有的开发人员都能够手工对其进行优化。在即时编译器中，它是一个基于技术循环的优化，我们已经学习过技术循环的知识，也就是说只要将循环变量 I 改为 Lunk 类型，便可以避免这个优化。关于操作系统和硬件系统所带来的影响，一个较为常见的例子便是电源管理策略。在许多机器，特别是笔记本上，操作系统会动态配置 CPU 的频率，而 CPU 的频率又直接影响到性能测试的数据，因此短时间的性能测试得出的数据未必可靠。例如我的笔记本在刚开始进行性能评测时，单核频率可以达到 4.0G赫兹，而后由于 CPU 温度升高，频率便被限制在 3.0G赫兹了。除了电源管理之外， CPU 缓存、分支预测器以及超线的技术都会对测试结果造成影响。就 CPU 缓存而言，如果程序的数据本地性较好，那么它的性能指标便会非常好。如果程序存在 force sharing 的问题，即几个线程写入内存中属于同一缓存行的不同部分，那么它的性能指标将会非常糟糕。超线能技术是另一个可能误导性能测试工具的因素。我们知道，超线能技术将为每个物理核心虚拟出2个虚拟核心，从而尽可能的提高物理核心的利用率。如果性能测试的2个线程被安排在同一个物理核心之上，那么得到的测试数据显然要比被安排在不同物理核心上的数据要糟糕得多。总而言之，性能基准测试存在着许多深坑，然而除了性能测试专家之外，大多数开发人员都没有足够全面的知识来绕开这些深坑，因此得出的性能测试数据很有可能是有偏差的。下面我将介绍 OpenJDK 的开源项目 JMH。 JMH 是一个面向 Java 语言的或者其他 Java 虚拟机语言的性能基准测试框架，它针对的是纳秒级别、微秒级别、毫秒级别以及秒级别的性能测试。由于许多即时编译器的开发人员参与了该项目，因此 JMH 内置了许多功能 来控制即时编译器的优化。对于其他影响性能评测的因素， JMatch 也提供了不少策略来降低影响，甚至是彻底解决。因此使用这个性能基准测试框架的开发人员可以将精力完全集中在所要测试的业务逻辑之上，并以最小的代价控制除了业务逻辑之外的可能影响性能的因素。不过 JMatch 也不能完美解决性能测试数据的偏差问题，它甚至会在每次运行的输出结果中打印上述的语句。所以 JMatch 的开发人员也给出了一个小忠告，我们开发人员不要轻信 JMatch 的性能测试数据，不要基于这些数据乱下结论。那么通常来说呢，性能基准测试的结果反映的是所测试的业务逻辑在所运行的 Java 虚拟机上、操作系统以及硬件系统这一组合上的性能指标，而根据这些性能指标得出的通用结论则需要经过严格的论证。在理解了 JMatch 的忠告之后，我们下面便来看看如何使用 JMatch。JMatch 的使用方式并不复杂，我们可以借助 JMatch 部署在 Maven 上的 Archetype 生成预设好依赖关系的 Maven 项目模板。具体的命令如下所示，该命令将在当前目录下生成一个 test 文件夹，其中便包含了定义该 Maven 项目依赖的 pom.timeL 文件以及自动生成的测试文件 mybenchmark.java， 后者的内容如下所示，这里面类名 mybenchmark 以及方法名 test method 并不重要，你可以随意更改。真正重要的是 at benchmark 注解，被它标注的方法便是 JMatch 基准测试的测试方法。该测试方法默认是空的，我们可以填入需要进行性能测试的业务逻辑。举一个例子，我们可以测量新建异常对象的性能，如下述代码所示。通常来说，我们不应该使用这种貌似会被即时编译器优化掉的代码。不过我们已经学习过逃逸分析了，知道 native 方法调用者或者参数会被识别为逃逸的，而 exception 的构造器将间接调用至 native 方法 fill in stack trace 之中，并且该方法调用的调用者便是新建的 exception 对象，因此逃逸分析将判定该新建对象会是逃逸的，而即时编译器也无法优化掉原本的新建对象操作。当 exception 的构造器返回时， Java 虚拟机便不再拥有指向这一新建对象的引用，因此该新建对象可以被垃圾回收。在上一篇介绍注解处理器时，我曾经提到过 JMatch 正是利用了注解处理器来自动生成性能测试的代码。实际上除了 at benchmark 之外， JMatch 的注解处理器还将处理所有位于openjdk.jmh-annotations 包下面的注解。我们可以运行 nvn compile 命令来编译这个 Maven 项目，该命令将生成 target 文件夹，其中的 generated sources 目录便存放着由 JMatch 的注解处理器所生成的 Java 源代码。在这些源代码里面，所有以 mybenchmark JMatch type 为前缀的 Java 类都继承至 mybenchmark， 这是注解处理器的常见用法，即通过生成子类来将注解所带来的额外语义扩张成方法。具体来说，它们之间的继承关系是 mybenchmark JMatch type 继承至 B3 继承至 B2 继承至 B1 再继承至 mybenchmark， 其中 B2 存放着 JMatch 用来控制基准测试的各项字段。为了避免这些控制字段对 mybenchmark 类中的字段造成 false sharing 的影响， JMatch 生成了 B1 和 B3分别存放了256个 boolean 字段，从而避免 B2 中的字段与 mybenchmark 类或者 mybenchmark JMatch type 类中的字段会出现在同一个缓存行之中。除了这些 JMatch type 源代码之外， generated sources 目录还存放着真正的性能测试代码 mybenchmark test method jmhtest.java。 当进行性能测试时， Java 虚拟机所运行的代码很有可能便是这一个源文件中的热循环经过 OSR 编译过后的代码。由于这里面的内容过于复杂，我将在下一篇中介绍影响该生成代码的众多功能性注解，这里就不再详细进行介绍了。接下来我们可以运行 nvm package 命令将编译好的 class 文件打包成 jar 包，生成的 jar 包同样位于 target 目录之下，其名字为 benchmarks.jar。 抓包里附带了一系列的配置文件，如下所示。这里我展示了其中三个比较重要的配置文件。第一个 manifest.mf 中指定了该抓包的默认入口，即 awk.openjdk.jmh.main 类。第二个 benchmark list 中存放了测试配置，该配置是根据 mybenchmark.java 里的注解来自动生成的，具体我会在下一篇中详细介绍源代码中如何配置。第三个是 compiler hint， 它存放了传递给 Java 虚拟机 compile command file 参数的内容，它规定了无法内联以及必须内联的几个方法，其中便有存放着业务逻辑测试方法 test method。 在编译 mybenchmark test method jmh test 类中的测试方法时， jmh 会让即时编译器强制内联对 mybenchmark.test method 的方法调用，以避免调用开销。那么打包生成抓包便可以直接运行了，具体的指令如下所示。这里呢 jmh 会有非常多的输出，具体的内容我会在下一篇中进行讲解。输入的最后便是本次基准测试的结果，其中比较重要的两项指标分别是 score 和 error， 分别代表本次基准测试的平均吞吐量以及误差范围。例如这里的结果说明本次基准测试平均每秒生成10的6次方个异常实例，误差范围大概在4000个异常实例左右。那么下面我来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今天呢，我介绍了 OpenJDK 的性能基准测试项目 JMH。 Java 程序的性能测试存在着许多深坑，有来自 Java 虚拟机的，有来自操作系统的，甚至有来自硬件系统的。如果没有足够的支持，那么性能测试的结果很有可能是有偏差的。性能基准测试框架 JMH 是 OpenJDK 中的一个开源项目，它内置了许多功能来规避由 Java 虚拟机中的即时编译器或者其他优化对性能测试造成的影响。此外它还提供了不少策略来降低来自操作系统以及硬件系统的影响。开发人员仅需将所要测试的业务逻辑通过 benchmark 注解，便能够将 JMH 注解处理器自动生成真正的性能测试代码以及相应的性能测试配置文件。那么今天的实践环节呢，请你生成一个 JMH 项目，并且在 mybenchmark.test method 方法中